千机伞提升50级的材料中，竟然有三样是野兔 BOSS 才会掉的限量版材料。之前任何一次提升可都没有这样奢侈。这全都因为千机伞的制作从5级到45级，可以说都是比较简略的提升。从45升50这下才是千机伞功能的全面打开。千机伞设计之时就是以50级为最终形态的，最终成型留到最后一次提升是为了节省之前提升过程中的耗材。每一件银装都会尽可能的有这样一种最终完成体的思路，这之前的提升都是能省就省。只是目前的银装最终完成体都在65到70的提升中进行，而千机伞由于年代久远，完成体却还是停留在了45到50级。这一提升所需要的材料在目前的第10区可以说是绝无可能凑起来，但是现在叶修已在神之领域，却可以通过这些中间商从别的老区去搞。神之领域和普通区之间是可进不可逆的原则，从普通区带东西到神之领域可以，但从神之领域带东西回普通区却是绝对不行。除非本来就是从该区带出来的，那么倒是可以原样返回该区。如果身上有任何一点是在神之领域才拿到的东西，那就要先把东西留在神之领域再说。和莫强处理完这些事后，叶修接着练他的级，数天小心翼翼，没让任何人捕捉到他的行踪，虽然有些拖慢了练级速度，但终于渐渐磨去了很多人的耐心。这是早在叶修意料之中的事儿，很多人都只是一时兴起，这种碰运气的事到底不会有太多的人愿意不断在这里浪费时间。陈果得知情况已经大为好转，于是开了朱烟霞来陪练，多个人陪练帮帮手还是可以很大程度提升效率的，叶修也没有拒绝。练了一个早上，午饭后大家都是稍作休息，陈果无聊地翻看着各种网页，终于在某论坛上看到了莫强发布的帖子，连忙招呼叶修去看。叶修凑上前去一看，果然就是莫强录制的灭杀那五人的视频，不是全部，全部的话内容相当长，文件相当大，就是当时他传送给叶修看的都只是小小一部分。帖子的内容主要还是文字，莫强像是诉苦一般地说自己这一星期是如何艰难，这个家伙很是奸诈地没说自己灭杀的经验价值150,000，一个星期就杀了5人这么多经验，这明显听起来就很假。那5人都是假的吗？明知天天被人这样追杀，还坚持上线，硬是把自己的经验磨光。只从这个帖子的视频和文字来看，莫强就好像是无比艰难地追杀了这5人组数次，现在正要高高兴兴领赏去了。 他妈的，俱乐部这帮杂碎！ 叶修这正看帖呢，就收到莫强发来的消息。 怎么？ 叶修一怔，难道俱乐部会赖这笔账？这是他比较没想到的。叶修也是比较需要这笔钱，只靠游戏里的手段的话，想弄齐这些材料将十分艰难。叶修也并不介意也人民币一把，怎么省事怎么来。其实他现在也是这样的心情。 说今天是周日，等周一的。 莫强那边愤愤不平地说道。 哦，那就等吧。 叶修一听也是哑然失笑。原来是这个问题。这显然很正常，肯定不会有人愿意为了这点事儿还周末加班加点一下的。 哎，你说这会不会是缓兵之计啊？ 莫强显然对俱乐部是非常不信任。 就这，你等着吧，后面还有呢。 叶修不以为然地说， 怎么， 你以为你是在和个人打交道啊？俱乐部也是公司制度，不管什么样的支出也得走流程的，你下周里能拿到就不错了。 哎呦，我真怕夜长梦多呀，早知道我今天那帖子先不发好了，现在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？ 帖子可以删。 哎，对对对，删了先。 莫强连忙又去了，好在他这帖子新发不久，也只在一个地方，反响还没起来，连忙删掉，然后又是在百度里搜了半天，发现还没有人转载，这才松了口气。陈果看着这两人在这儿猥琐，真是吐槽都没有力气了。当天家事俱乐部门口这边又是聚集起了大量的家事粉丝进行着抗议。星期日果然大家都很闲，虽是抗议，毕竟这也是粉丝的热情，这也绝不是个别极端分子，所以对于这些粉丝，家事也不可能去视而不见，当然是派人来好生安抚，送吃的送喝的，百般笼络。后来据说又邀请部分粉丝代表说一起去好好聊聊。轰乱乱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第二天周一，工作日总算是到了，莫强又是昨天的事重做了一遍，帖子重发，然后去和悬赏那边的人联系。 哦，自己杀成了，还录了视频。 周一守在岗位上的总算是真管事儿的了，不是周末那种只是收收消息的值班人员。 没有错，视频现在传给你吗？ 好，你传来。 管事儿的倒还没太在意。 好。 莫强答应着，一个文件传送，对方接收，而后给人注解。 这是杀了104次的。多少？ 管事儿的猛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他觉着这顶多这能杀个几次赚个几百块小钱，哪像人家上来就是104次，收入直接破万。 104次，不信您数，我录的还是挺清楚的。 莫强回答着，跟着又是一个文件传送。 怎么又发一遍啊？这是又一个112次。还有？ 当然。 管事儿一边接收一边心中惊诧，这已经20000多了。跟着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。 喂，你到底有多少啊？一共10个录像文件，总共刚刚好1500次。1500次，150000。 管事儿被彻底 hold 得住了，望着那一排文件传送，说不上话。 我还在继续努力啊。 莫强油子说着， 你等一下啊，我们看过你的视频后再说。 管事儿的回了一下，1500次，150000，这数据夸张的让人一看就觉得是假。管事儿的觉得可能是遇到骗子了，有必要好好核实一下，于是连忙招呼视频制作方面的人才过来鉴定视频真伪。10个视频段子，1500次的 PK 现场录像，虽然有的是一场 PK 就 P 掉了5次，但看起来也着实不轻松，尤其是还要这样细致的研究是不是有什么猫腻。这足足忙碌了有一天，专家终于是做出结论，视频没有问题。 开什么玩笑啊， 视频居然没有问题，而且这一天管事的把次数倒是数了个明白，1500次果然不多也不少。但是一周里能完成这样的追杀，这仅仅存在于理论上的可能，稍有点荣耀尝试的人就知道这不可能发生在实际当中。就连鉴别视频真伪的专家最后都表示，视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这个内容嘛，怎么权衡他就管不着了。事件有点超出管事的执掌范围了，这应该是一场明目张胆的作弊，但问题是没有证据。1500次， 平均每个人300次，五次一级，那就是60级。五个人一星期里被杀掉了60级，这不是五个人主动放水，鬼才相信。 没问题的，这一看就是假的。 管事的觉得，这么明显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。可是这个道理他明白，对方肯定也明白，还如此明目张胆，有恃无恐。管事的觉得问题有点复杂，他不能轻下决定，更何况他其实也就是代办这事儿的经手人而已。这事儿是多家俱乐部联手，他哪里代表得了这么多家俱乐部啊？于是他把这事儿先向自己的东家招呼了一声，这么一目了然的事，谁听谁明白呀？表面上大家都不去纠结，所有俱乐部在得知了消息后，都在思考的是，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深度？深度其实也挺容易挖的，因为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儿，这五个号是一展天下的野号。野号是什么？野号就是打死不承认身份的号，野号就是随时可以牺牲的号。而现在五个号被杀成这个样子，想升回去等于要重练一遍级，可以说是已经被牺牲了。但是这牺牲很值的，五个号150,000，这是一展天下在搞事，所有工会顿时都是这样觉得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也算是堂堂职业俱乐部的身份，居然做出这么龌龊的事。众俱乐部对一展天下的印象算是坏透了，虽然从这一展天下发布消息抢尽风头开始，大家就对其没有好感，但是说到最终， 给他， 众俱乐部还是一致这个意见，只是心中有些憋屈，不是为了这钱，就是为了这事儿。如莫强所说的，他们是被恶心到了。但是想到是一展天下在操作，大家觉得还是慎重为上。这事儿上要硬来扯皮，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还留有什么后招。这一展天下炒作绝对是一把好手，可不能上当，给钱息事宁人。同时大家也开始慎重考虑，这君莫笑和毁人不倦那边要不要也收收手，不然这些家伙也没下线的来一发的话，那可就更恶心了。视频送去，被审了一天，最终俱乐部方面还是咬牙切齿地和莫强联系，倒是痛快地准备了解此事。莫强自己都是一怔，他以为这事儿是需要一些扯皮呢，所以在网上发帖做铺垫，所以准备截下所有的对话记录、电话什么的，也通通做了录音的准备。对方这一天审视频，而他则在心中盘算着无数拆招对决，结果最后人来了，就俩字儿：账户。事情简单的让莫强都有些诧异，一边给人送上账户，一边和叶修这边招呼：“ 是吗？好事好事啊。” 叶修倒是挺平静，不咸不淡地回着，因为此时他的屏幕上还有个窗口是展楼栏的，正在那边泪流满面呢。 大神，你可把我们害苦了。 怎么了？ 叶修问。原来这俱乐部们被坑了150,000，也不想随便就咽下这口气。莫强，这在他们看来必然只是一个小喽啰而已，所以也根本不去和莫强扯皮，反倒是想办法直接联系到了展楼栏，然后阴阳怪气地鄙视了一番。俱乐部的意图也很清楚，就是要让展楼兰知道他们不是冤大头，他们只是不在乎这点小钱，所以你愿意要你就收着吧，在这件事上我们懒得和你计较，但是你居然打这样的算盘，绝对是要鄙视一下。这展楼兰哪个冤呢？他就是觉得这么做太没格调，所以当初逃一样的拒绝了和大神合作， 哪想着这账还是全落在了他头上。大神那边倒是摘了个干净，片叶不沾身的。 要说也怪自己太疏忽了，那五个号是自己的，这样让人拿去用，最后可不得自己来背黑锅吗？看到大神那边呵呵呵呵委屈你了的回复，展楼兰深深觉得自己不会是被阴了一下吧。 你告诉他们是我不就行了？ 结果接下来又收到的消息顿时让展楼兰释然了一下。背点小黑锅也没啥，但是如果真是对方有意为之的，那心里可就有些不舒服了。看到如此的回复，再想想目前为止和这大神打过的交道，展楼兰倒是真心相信这位神是真的不在乎这个，所以找个人来背黑锅什么的，他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心思，一切只是巧合。 哎，反正他们已经一口咬定是我了，我也懒得解释，就这么着吧。 于是展楼兰也是洒脱了一把。 真不用分你点儿？ 哎，不用不用。 展楼兰连忙又逃了。虽然背了黑锅，他也没想着就此破罐破摔，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展楼兰显然也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年轻人。 哎哎，钱到了。 莫强这边却是一直沉浸在兴奋当中，一星期的辛苦没有白费呀。这俱乐部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气度，表明他们对这事儿的不屑一顾，也没在钱上磨磨唧唧，收了莫强的账户后立刻就把钱转过来了。 行，就搁你那儿吧，我要的那些东西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 老大，这才一天，顾点时间啊。 啊，那你去忙吧， 等好吧你。 莫强拿了悬赏，这会儿也是意气风发，昨天还说那批材料很有些难度，这会儿却是很有信心的模样。举手间赚了15万，再一个举手间钱就全被花出去了，从头到尾都过过自己的手。别的不说，光是这种对别人的信任，陈果在一边看的倒是挺佩服的。 练级吧。 叶修撑了个懒腰继续练级。俱乐部工会这边在把莫强那笔账了了以后，紧急召开网络会议，开始讨论另外两人的悬赏问题。五个野号，钱虽少但也是钱，一样要走俱乐部的财务流程，等于是已经留下了一个污点。俱乐部工会的会长手中虽然有一定的财政权力，但毕竟也不是俱乐部的一把手，这些东西都会体现在他们这一年业绩的考核当中。这一笔支出不多，但是却很气人，显得他们有些无能。对外他们高姿态地表示这点小钱咱不在乎，但对内在老板面前这还是这样姿态的话，那就是纯粹的找嚣。被一展天下的五个野号已经坑了一笔，真要是再被毁人不倦，被君莫笑坑一下，一样的错误犯两三次，娘亲嘞，影响仕途啊。悬赏这种事儿漏洞太大了，于公于私实在都不好继续进行下去。讨论组里聚起来没一会儿，就有几位会长表态要坚决退出了。这有人要散伙，让剩下的人来分担着责任，那大家就更不答应了。于是讨论只进行了10分钟，就一致决议悬赏活动到此为止，以后再搞这样脑残的行为也一定要慎重。